喇嘛糕、油炸盒子，还有炸元宵， 那还真不少， 真不少 啊！ 这都是压桌碟摆摆样子，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撤下去。真正的南北大菜可就上来了。 您先说这第一道是 蒸羊羔，哎，有没有？ 有，这是大补的菜啊！ 蒸熊掌 啊，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还有晾肉香肠， 还真不少。 什锦素盘、 啊， 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哦、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酱，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么、啊 嗯？不错， 烩腰丝 啊， 烩鸭腰，烩鸭条，清白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胡乱加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还有软炸鸡、 哦，还有什么呀？ 什锦套餐 啊， 麻酥油卷，卤煮海鸭，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 哦， 烩全厅，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 啊、 青个炒面鱼，炝冬笋是芙蓉燕菜， 哦、 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是海参，锅是白菜，炸坑炒甜 点，还不少， 还有桂花尺子、 啊， 清蒸尺子，炸飞禽，炸排骨，炸什锦，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那还有什么呀？ 拌鸡丝 啊， 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是清拌蟹肉，有蒸南瓜，让倭瓜炒丝瓜，让冬瓜溜鸭，整焖鸡，整焖笋，炝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还有三鲜木须汤， 这够了，别上了， 还有红丸子， 哦，还有呢， 白丸子 啊， 溜丸子，炸丸子，有南京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各种 好， 宽丸子 啊， 还有一品肉 啊， 樱桃肉、马蹄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有炖肉、活肉、滑肉、扣肉、松肉、高肉、烧肉、烤肉、蛋肉、白肉、酱豆腐肉、卤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面粉条、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炸雪球、炸卷果、烩一次、烩三蛋、油白炸死、三星鱼翅、里脊鸡、现搓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太棒了！ 就这些饭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好吃吗？好吃， 好吃，走，咱吃去。 我没钱， 馋我呢。 听完了回想王磊和说的相声小段报菜名，我们就来一起说说这段脍炙人口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段子说的是元顺帝无道定下毒计，设立五科场，预备十条绝后计，想要加害普天下的英雄好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常遇春、胡大海等人大闹五科场，在逃跑途中，朱元璋因劳累昏倒路旁，幸好呢被两个乞丐所救，乞丐给他喝剩饭烂菠菜馊豆腐泔水汤，并诙谐地说这是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啊，享尽人间富贵，吃腻了山珍海味，忽然想起自己逃难时喝过的那顿珍珠翡翠白玉汤味道鲜美，于是心血来潮，便张榜找到原来的那两个乞丐，制作这种汤来大宴群臣。结果呀，在金殿的御宴上，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和皇帝一起都喝了所谓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最后闹了个丑态百出。下边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由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个相声两个人也能说，一个人也能说，一个人嘛就叫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